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再别康桥是现代诗人徐志摩脍炙人口的诗篇，是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作品，抒发了对康桥依依惜别的深情。接下来让我们欣赏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王诗琪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再别康桥。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是王诗琪，今年9岁了。再别康桥，作者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轻行摇摇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镇垫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着一只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青灰，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下城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Y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7，中国的传统七夕节。七夕节有着一个浪漫却有些悲伤的故事，牛郎织女的故事。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跟七夕节相关的这个牛郎织女的故事。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农历的7月初7，七夕节。好，我明确一下这个时间。接下来看一下七夕节的英文翻译哈，其实就是我们的汉语拼七夕加上一个 festival， 七夕 festival falls 降落在哈 falls on the seventh day of seventh lunar month， 第七天，同时呢是农历的第七个月份啊，因此呢用了这个词 lunar month。lunar 就我们讲过 lunar 跟月亮相关的一些形容词，我们都用这个 lunar 这个词来表示，比如说 lunar calendar 哈，我们的农历。那么跟它相关呢，阳历哈，这跟太阳相关的这个词叫 solar，solar，S-O-L-A-R。那么这两个词大家呢一起来记，跟月亮相关这个词呢是 lunar， 而跟太阳相关的呢是 solar。好，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故事哈。以前啊，有一个人叫做牛郎，他呢和他的哥哥和嫂子住在一起。他放的一头牛曾经是天庭哈，我们说天上的一个神仙，但是呢这个神仙呢由于违反了天庭的戒律，变成牛放到了人间。 As the story goes, once there was, 好，出现了牛郎哈，叫 cowherd， cow C-O-W 母牛这个词加一个 herd H-E-R-D 合到一起呢，就是说放牛的啊，这个人啊，牛郎 who lived with his elder brother, and 出现了嫂子，英文叫做 sister-in-law, 通过法律的关系呢，形成的这个亲戚关系呢，叫 sister-in-law。因此呢，我们还有呢，叫做 mother-in-law, 或是 father-in-law, brother-in-law 等等。好，那么接下来看看这头牛啊，是个神牛啊。The cow, however, was a former god, 原来是个神仙啊，这个 god。前面加一个 former 啊，之前是一个神仙 who had violated， 哎，后面这个词有一些难度 ，violate 表示说呢，违反了哈、一个纪律，违反了一条法律，会用这个词 violate， 它的拼写是呢 v i o l a t e violate， 后面这个 rules 条例 and was sent to earth， 直译呢被派到了地球上哈、神话故事里面我们说呢被下放到了人间，变成了一头牛。有一天神牛哈、把牛郎带到了湖边，在湖边啊，天上的仙女正在洗澡，其中的一个呢便是织女，她是天女当中最漂亮的仙女，同时啊多才多艺。他们见面之后便一见钟情，很快就结了婚。婚后呢，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One day the cow led 牛郎 to a lake， 啊，给他带到了或引到了一个湖边 ，where 后面出现了仙女哈，这个词叫 fairy，F-A-I-R-Y。而这里面呢是一群一堆仙女，所以是呢 fairies took a bath on earth. Among them was 织女 the most beautiful fairy and a skilled. 不仅漂亮，同时呢 skilled 这个词呢表示说很有技能哈，心灵手巧的哈，这么一个仙女哈 skilled. The two fell in love at first sight.啊，他们一见钟情啊 ，fall in love， 相爱，然后呢 ，at first sight， 看一眼这个眼啊，不能用这个 look， 也不能用这个 see， 而用了这个 sight 这个词 ，s i g h t，at first sight 啊，记下来，同学们 ，fall in love at first sight， 它这个词组呢，不仅仅表示说人与人之间互相的这种友好的，或者说呢特别好的这种感情，同时呢也可以指一个人，比如说看到一样东西，比如说看到这个电脑，看到这辆车哈、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特别特别的喜欢，也可以用这个词叫 fall in love at first sight。And were soon married. They had a son and a daughter. 但是啊。在玉皇大帝眼中哈，玉皇大帝呢是天上的老大，凡人与仙女之间的婚姻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啊他派王母娘娘哈去把织女呢给接回来。 Yet in the eyes of the Jade Emperor 啊，这个玉皇大帝啊，前面用那个 Jade J-A-D-E 玉的意思哈，后面加个 Emperor 皇上，玉的皇上合到一起呢，玉皇大帝 Marriage between a mortal and a fairy was forbidden。后面有两个词啊，一个是仙女儿，我们刚才讲的 fairy， 还有一个呢是凡人啊，一般的老百姓，有一个是叫 mortal,M-O-R-T-A-L, 同学们记下来哈，我们一般的凡人哈 ,mortal,M-O-R-T-A-L, was forbidden. 因此 he sent the empress, 皇后哈，当然了在古代的我们的神话当中没有这个皇后这么一个 position, 这么一个 title, 应该是呢王母娘娘哈 to fetch 织女。当牛郎发现啊织女被带回天庭的时候啊，他变得非常的绝望。看到牛郎的遭遇啊，这只神牛啊告诉牛郎，在他死后呢可以把他的牛皮变成一双鞋，牛郎可以穿着这双鞋去追这个王母娘娘。还有一个版本呢是说呢这头牛呢把自己的牛角它的这个 horn 给拿下来，变成了一艘船，然后呢牛郎啊乘着这艘船呢去追这个王母娘娘。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一个细节啊，同学们要了解一下。牛郎 grew desperate， 非常的绝望啊 ,desperate, 啊 ,be desperate, d-e-s-p-e-r-a-t-e。那么这个词呢往往表示人呢非常的低沉，非常的失望啊，比如说考试没有考好，变得非常的 desperate。When he discovered 织女 had been taken back to heaven, driven by 牛郎's misery, the cow told him to turn his height 哎，这里面有一个词啊，同学们看似学过 HIDE 哈，这个词 hide。哎，同学们看这个词的时候呢，觉得哎，它表示说我们藏到什么一个地方。我们原来讲过这个 seek and hide 或者 hide and seek， 比如说捉迷藏，那么把一个人藏起来是一个动词，而今天这个 hide H-I-D-E 呢是一个名词，表示动物的皮啊，动物的皮，记下来 H-I-D-E， 把它的皮 into a pair of shoes after it died。那么之后啊，这双神奇的鞋子带着牛郎和他身后扁担里背着的两个孩子去追这个王母娘娘。 Magic shoes， Magic， 哎，神奇的这个 shoes sent 牛郎 who carried his two children。 我们在故事一开始讲到了他和织女结婚之后呢，生下了一儿一女，所以呢他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 two children in a basket，在一篮子里面。那么这个篮子不能拎呢，那么看看如何来放这个篮子呢？ Strung from a shoulder pole， 后面跟着一个工具呢，叫我们说扛着或者担着的这个扁担哈，叫 shoulder， 肩膀上的这个棍哈， shoulder pole P-O-L-E， 肩膀上的这个棍子哈。 Off a chase after the empress， 那么去追这个王母娘娘哈，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On the chase, C-H-A-S-E、啊、那么他这个举动呢，激怒了王母娘娘，王母娘娘很生气哈，啊，竟敢来追我。他拿起呢他头上的一个发卡、啊、在空中呢划了一下，形成了一道银河，这道银河把这对夫妻给分开了。 The pursuit enraged the empress，或者呢我们可以说 the pursuit 这个词，追这个词，或者 chase 都可以啊， C-H-A-S-E， 或者呢用这个 pursuit P-U-R-S-U-I-T 都表示追的意思。 Enrage the empress， rage R-A-G-E 表示生气， enrage 作为动词表示是谁谁谁生气， enrage the emperor。 那么也可以说呢，简单来说呢，叫 the pursuit 或者 chase made the empress very angryWho took her hairpin, hair, 头发后面叫一个 pin, 哈，一个针哈， hairpin, and slashed it across the sky, 在空中划了一道银河哈， slash 这个词 ,S-L-A-S-H, 表示呢轻轻的划一下 ,across the sky, creating the Milky Way, 后面出现了这个 Milky Way, 中文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银河，银河系哈， which separate the husband from wife。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银河系啊，这个 milk 牛奶这个词加一个 y 哈， milky 加一个 way， 道路这个词变成了银河系 milky way。 后来在银河中出现了一座鹊桥，让这家人团聚。 A bridge was formed by magpies， 这个 magpie 喜鹊啊，由喜鹊搭成的一个鹊桥。Across the Milky Way to reunite the family， 让这个家庭团聚了哈，就连玉皇大帝也被感动了，并让啊牛郎和织女在每年的第七个月的第七个晚上相见一次。 Even the Jade Emperor was touched， 被感动了哈。 And allowing 牛郎 and 织女 to meet once a year， 每年见一次。On the seventh night of the seventh month， 那么这就是七夕的由来。那么这个节日呢可以追溯到呢汉代。 This is how 七夕 came to be， The festival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Han Dynasty。 那么知道呢这是一个神话的故事。那么这个 Milky Way 这个银河呢，它的距离啊，通过科学家的探索和发现呢，这个银河系的距离呢，它的长度高达17光年哈，这个16到17光年。那么光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这个光啊，走一年的这么一个距离哈。牛郎和织女来讲能够见一次面哈，那么需要非常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才能够见一次面。好，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在过去啊，我们哈七夕节有什么样的一些习俗哈。在过去啊，七夕节不仅是相爱人的一个日子，也是女孩子们的一个节日，因此啊它也被称为乞巧节或者呢女儿节。In the past, 七夕 was not only a special day for lovers, but also for girls. It is also known as the Begging for Skills Festival. 那么看着乞巧节啊，叫 Begging for Skill， 乞求一个技能。因为在古代呢，很多啊女孩子呢，希望自己能够心灵手巧，能够呢织一手好的，比如说手艺，比如说织布啊、织花啊等等。那么因此啊，我们说七夕节也是一个 Begging for Skills Festival or Daughter's Festival 哈、啊，女儿节。那么在山东的一些地方哈、啊，年轻的孩子们供奉水果哈、啊，就是说女孩子们呢供奉水果和糕点来祈求自己呢更加聪明一些。In some parts of Shandong province, young women offer fruit and pastries to pray for a bright mind. 这里面 bright mind 啊、这里面这个 bright mind 表示说聪明的一个大脑。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Qi Xi Festival falls on the seventh day of the seventh lunar month. As the story goes, once there was a cowherd, Niu Lang, who lived with his elder brother and a sister-in-law. The cow, however, was a former god who had violated the emperor rules and was sent to earth. One day, the cow led Niu Lang to a lake where fairies took a bath on earth.Among them was Zhi Nü, the most beautiful fairy and a skilled. The two fell in love at first sight and were soon married. They had a son and a daughter. Yet in the eyes of the Jade Emperor, marriage between mortal and fairy was forbidden. He sent the empress to fetch Zhi Nü. Niu Lang grew desperate when he discovered Zhi Nü has been taken back to heaven. Driven by Niu Lang's misery, the cow told him to turn his hide into a pair of shoes after it died. The magic shoes sent Niu Lang, who carried his two children in baskets strung from the shoulder pole, off on a chase after the empress. The pursuit enraged the empress, who took her hairpin and slashes across the sky, creating the Milky Way, which separated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A bridge was formed by Magpie across the Milky Way to reunite the family. Even the Jade Emperor was touched and allowing Niu Lang and Zhi Nü to meet once a year on the seventh night of the seventh month.This is how Qi Xi came to be. The festival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Han Dynasty. In the past, Qi Xi was not only a special day for lovers, but also for girls. It is also known as the Begging for Skill Festival or Daughter's Festival. In some parts of Shandong province, young women offer fruit and pastry to pray for a bright mind.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这不是我的帽子。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fish and a hat.那今天这次老师要为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一条小鱼和一顶帽子的故事。小鱼偷了大鱼的帽子，它顶着浅蓝色的帽子游弋在海底，浑然不知大鱼就悄悄地跟在自己的身后。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begin.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isIs not my hat. 那今天这次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这不是我的帽子》by John Classen, 由乔恩·克拉森先生所写的。This hat is not mine. I just stole it. 这顶帽子啊，不是我的，这是我刚刚偷来的。I stole it from a big fish. He was asleep.When I did it, 那我是呀，趁着大鱼睡着的时候，偷偷的把它拿走的。And he probably won't wake up for a long time. 而且你知道吗？大鱼短期之内啊，或许是不会醒过来的。Uh-oh, 真的吗？快看呀，大鱼的眼睛已经睁开了。And even if he does wake up, he probably won't notice that it's gone.

说了没